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刘墉。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今晚星期三晚嘅搏击会咧，有个嘉宾就系院长， 仲有嘉宾，仲有嘉宾啊 ，Atlas 啊。 晚安啊，食个饭未啊？ 阿院长喺度吓， 阿院长喺度戴晒口罩咁讲嘢，做咩你去外星啊？ 有啲伤风，费事即系喷啲口水落支咪度啦。 哇！移咗，储埋好多口水一次咁讲， 即系唔可以惹人噶嘛。 系啦，自己吞翻佢啦。 你话另外主持系 Donna 啦 ，Donna 就冇戴口罩，但系佢咧做咗个蒙面超人。 我都伤风啊，因为。 Hello。 啊，仲有 Alice 啊。系啦，喂，嗱，今晚咧就上个星期大家都听得好开心啦，破晒纪录啦。咁但系当然有听众就觉得上次嗰个辩论就唔精彩啦，因为我哋啊 Mr. 啊 Brother Nine 啊比较 唔系 Brother Dog 啊，你冇听先。 唔系，点解你哋要咁样讲人系 Dog 啫？ 唔系真系噶，我好快讲一讲。佢话以前喺大学嘅时候咧，佢。是做學生會定唔知乜嘢啦，佢話咧成日一翻學生會咧就好周圍去聞有冇嘢食啊，好似只狗咁啊，真係呢個係佢自己講噶，所以從此之後就啲人叫做狗哥，因為佢好似成日喺度聞啲聞嘢嘅狗。 我唔識咁，我唔識兜啦，係嘛？有人中意做狗，梗係狗哥啦，係咪？阿狗哥都係梗係頂唔破阿劉家雄啦，阿劉家雄啊頂唔破阿狗哥啦，咁於是大家就各即係各説各話咁樣係咪？點著咗劉家雄少少有 dignity， 咁我哋今晚都好有 dignity 嘅，咁就揀咗個非常之有趣嘅題目，就叫做選與擇。不過好嘢咧，我。將會留喺第二 part 嘅， 唔係第一 part 都係選，不過係講選舉嗰個選， 普選嗰個選 都係題目嚟嘅， 係啦。咁咧就相信咧，阿 Andy 咧，即係琴日你有冇去？ 我係阿伯啊，唔好成日響人傳朵得唔得啊，大佬？ 我喺呢度同你講對唔住阿伯，我突然間上個頭，我唔記得咗你叫阿伯，唔緊要。琴日阿伯你有冇去投票啊？ 梗係冇啦， 梗係冇啦，係嘛？但係阿院長同埋阿 Donna 咧都有去投票嘅。 有 Donna 仲要系有个 official 嘅身份添， 我俾人捉咗做呢个叫做宪制顾问， 好叻噶咁样， 即系洗脑员啦。 唔系啊，要中立噶，到时系要解嗰啲方案俾嗰啲 你分明就 是 一只白鸽，你仲话俾我听你中立？ 唔系啊，因为唔可以误导，一误导咧佢哋扑你嘅。 哦，咁样， 所以就净系可以解，就唔可以加任何意见咯，忍得我几辛苦。 好啦，咁你 brief 一 brief 琴日情况先啦。 嗱，琴日其实就下昼啦，就喺五个地方啊，我就去咗中大嘅、嗯。你哋去咗边度？ 有元朗啦， 啊嗯、你都系中大啊？ 一样， 跟住有彩虹村啦， 我唔敢熟口面啦。 跟住有北角啦，仲、嗯、有九龙东喺边啊？彩虹村系 彩虹 九龙西， 九龙西 冇啊，九西冇 九 市都冇搞。你都冇听 书，系啊，九东两搭啊嘛，将军澳 连嗰啲最中产都知啊，九西冇得拣 啊， 你叻晒啦，咁样就好啦，咁跟住咧， 唔系其实就投，即系要嗱，佢哋就先要系参加两个钟头啲商讨咯，咁里边就系要倾下你有咩因素，去点样去拣你嘅方案，咁诸如此类咁样，咁咧就之后先有得投票嘅，仲要签埋嗰个意向书。 琴日好烟闷，啲人话， 其实都我真系唔系， 都系咁啊， 即系已经 D 咗一次。仲要 D 咗兩次，琴日仲要 D 第三次。 又唔係嗱，其實我琴日就做嗰個憲制顧問咧，我咗就有廿幾人啦嚇，咁啊三個就中年，唔係嗰啲叫咩啊？即係中年啦嚇，跟住其他全部大學生。咁我哋就第一個問題梗係問啦，你哋有冇去過 D 一、D 二啊？咁全部廿幾個都冇、嗯，第一次嚟 D D， 你個係 冇啊？我都冇啊， 你都冇去過， 係啊，我都係中票啊。 哦、我最中意啲人诚实 系啊，我冇 D 到，冇 D 过，冇 D 过 嘅。但你真系唔明嗰十五个方案噶系嘛？ 吓， 会唔会啊？ 你会唔会明嗰十五个方案？ 咁有啲系冇必要嘅，唔需要明白。 你买马会唔会十五只马嗰啲血统你会识晒？ 聪明 嗱，但系基本嘅一啲民主赔率嘅啫嘛，都会 唔系赔率最高嗰三个你熟唔熟先？咩系公民提名？咩系直接公民提名？咩系直接提名？咩系间接提名？咩系平等提名？你晓唔晓？ 都大概 concept 都 咩系全票制？ 已经系 哇，好熟熟烂啊！ 嗰把怒火已经喺你个眼镜度飙出嚟。 其实 嗱，我都之前啲一啲业务去，我就觉得哇，好嘥时间啫，打两三个钟头同你喺度倾，即系我点谂我自己有自己一套噶啦，已经。哇，我就琴日经过琴日嘅 D day 做咗呢咁嘅嘢之后咧，发觉原来真系普遍嘅人，无论你大学生又好，你系中产又好，真系唔知道嗰啲方案里边系咩叫做公民提名都未必知，由政党提名啊更加唔知。我问你咩系政党提名啊？ 政党提名睇你讲紧你 set 嗰个门槛系点样嘅啫，即系譬如喺上一届，唔系啊，你讲政党提名， 具体咩政党提名啊？ 可以有好多票，系即系之前立法会选举所得嘅票数，即系多过某一个 percentage 之后，佢就可以 五个 percent 提名一个候选人。 上礼拜你又唔敢串啊九哥嘅， 系啦， 我冇，我已经冇。冇插佢， 唔系咯， 你 冇搞错啊！ 咁下次唔好吝啬啊！ 其实真系好难，唔知点帮佢。 直接提名咪由我直接去提名一个候选人。 咁同间接提名、公民推荐有咩分别啊？ 推荐咪即系譬如我哋提名完一个人之后， 喂，你 嗰个人再需要经过一个 association 再去经过 approval， 佢要再经过提委会嘅核实。 咁直接提名使唔使啊？ 都有， 以我哋認知唔使 嘅，其實 係要，但係佢係橡皮圖章，佢就必須 確認咯， 必須要確認。其實大家都要經過嗰個提名委員會嘅， 咁 technical 嘅， 好 technical。所以 唔係寫文連嗰方案係冇經，唔需要經過提名委員會確認嘅，唯獨寫文， 唯獨係啦，淨係寫文連。因為點解咧？佢譬如有1% 嘅公民，即係 即係你而家係拋書包嘛？ 唔係，我都要乘機 educate 啊！但佢哋點樣去提即係確認咧？就係選委。选举委员会确认， 搏击会今集个 rating 低，你负全责啦。 Sorry， 即刻唔讲。 好啊 ，educate 下我啲港 珠。唔系，咁我想问下你，琴日见到嗱，你话啦，你个 group 就20几个人啦， 系哦， 咁但系全部都冇去过 D 一 D 二， 系哦， 咁你哋系咪真系好乖乖地咁听晒嗰啲 D 完之后先去投票咧？ 我嗰组系啊， 你嗰组系 真系 D 晒，讨论晒，分小组、分大组，咩两个几钟头先去咯。 院长咧 都系嘅，不过我都冇。 但你又冇 D， 但我冇，唔系我冇 D 一 D 二 ，D 一 D 二冇。 即系刘家雄唔系你嘅 friend， 你一见到刘家雄讲嗰句嘢就即刻冲去投票啦，系嘛？ 想知楼系嘛？ 想知楼，因为你唔系北角啊嘛，系嘛？你喺北角就唔系啊？几多 fans 喺北角啊？嗱，咁个问题就系话，琴日当然出嚟嘅票数就系一如福尔摩斯所料啦，都系2000多票啦。咁即系当然呢个票数就有人觉得合理，有人觉得多，有人觉得少。咁姑勿论个投票结果系点样都好，我觉得所有有兴趣对即系对占中有兴趣嘅人都要反省一下，究竟成个占中嘅策略个运动到底到而家个成绩，依戴耀廷嘅讲法嚟讲系一个乜嘢嘅情况？即系佢满意呢个情况啊，定还是佢唔满意呢个情况啊？如果佢唔满意呢个情况之下，佢更即系之后有咩可以做咧？咁其实一阵间8:30至8:08，我哋就安排咗即系封欧 打俾阿 Benny 啦， 系打俾阿戴教授嘅。咁一阵间可能问佢啲好行嘅问题啦，又或者问佢啲唔行嘅问题，即系例如你有冇预计到2020得43票咧？ 嗯， 你觉得点解2020得43票咧，院长？ 一来系即系。佔領中環啦，顧名思義就係要佔領中環，係咪？咁啊，支持得佔領中環嘅人就偏向激進嘅人士嚟嘅，偏向啊。咁所以2020嘅陳太方案就比較保守啲啦。咁所以即係冇理由一班即係比較激進嘅人會投一啲咁保守嘅方案，呢個好合邏輯。 即係基本上共產黨話咗唔得嗰啲嘢，所謂叫偏向激進嘅人士咧，就偏向同共產黨作對嘅。 如果保守嘅人根本就唔會參加今次嘅佔領中環嘅， 即係沉默的大多數先會支持2020咯。 咁啊真係好大鑊喎，大佬！即係據說 啊， 李永達 三個方案都係公提咯。 人哋李永達專登唔去，即係專登唔去做呢個立法會議員，走去呢個2020嗰度做。但你 佢想嘅咧，专登唔做立法会议员，你阵间问下佢啊。 唔系，我谂佢有心嘅，贡献社会，又同阿民主阿婆咁傻，咁佢梗系有心去。 你嗰位同唔同佢去咗咩咧？去咗美国有关啊？你 边个去美国？ 陈太咯。 我唔知喎， 你有料爆咩？ 你有料爆咩？你有资料内幕咩？ 啲人就话佢去完之后个形象差晒咯。 唔系啊， 即系告洋状嘛，话佢去。 咁系咪应该佢要去中南海嗰边先形象会好翻啲咧？ 直头系咯， 咁啊，咁个问题就 咁啊，嗰个系四方嚟噶嘛，系咪？ 咁大佬啊，喂，几李柱铭同陈太系好多年前已经开始去美国噶啦，系嘛？咁次次去到美国都有人接待噶啦，咁我唔觉得。 咁今年正正呢个普选嘛， 冇关系。 但好似佢哋都冇出嚟拉票。 唔系我觉得系咪拉票嘅问题，而系话喂，到底你究竟2020嘅背后嘅 rationale 系咩咧？即系我一定要制造一个选，即系提供一个选举方案，就介乎于最激进同最保守之间咁啊！即系我哋 都保守噶啦，佢嗰个其实佢扩大个提委会啫嘛。 喂，但系老实讲，由头到尾我都觉得，究竟民间系咪一定要酝酿咗一个成熟嘅普选方案俾北京去岌头或者否定咧？即系我唔知道你哋有冇谂过咁嘅问题。你讲， 离地中产有意见 讲。 首先第一，头先你讲啊， 你有几多讲嘅一？ 唔系，咁你话啊嘛，对占领中环有兴趣嘅人去参与啊嘛，咁我对占领中环冇兴趣，所以我唔参与咯。 啱， 第一样嘢 系 好啦，而第二样嘢。咁当其时如果十几个方案大家都未必大家会好熟，其实都系攞明星效应，我去买个热门嘅去买。好啦，而家出咗嚟三个方案都一定话有公民提名嘅。 嗯， 係咪？咁其实即系 A 餐 B 餐 C 餐你都系硬要我食㗎啦。 嗯， 咁对拉咩，你如果你话要再攞出嚟去电子公投或者再俾人揀，其实我亦都唔会揀㗎喎。 係囉。 咁、好啦，咁其实即系呢件事呢就令到大家都知道一样嘢，就系话啦，激进民主派就好嘢啦，因为咧我开头惊你开头接受到个方案，阿爷接受，咁我咪冇得占领中环咯。 嗯、 喂，而家我就可以有呢个机会占领中环啦。咁占领完中环之后，我就一定有个光环嘅。 嗯， 衰就一定系你北京嘅，系、 嗯、 嘛？其实呢件事同个普选系咪真系有实际嘅关系咧？其实我唔觉得咯。 冇 嗱、啊，当然呢个系离地中产呢啲，因为我同意阿李嘉诚所讲咯、 啊， 社会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系嘛？但最终是你们的，系嘛？咁所以系你哋啲 钱是我的， 唔系你哋啲后生仔，你因为呢个政改影响你哋呢班后生，同我哋啲老嘢冇关噶嘛？系咪？我都闪咗啦， 咁唔系咁讲， 我都走咗啦。咁所以咪你哋去搞翻佢咯， 争取公义啲嘢，唔系就系话为自己嘅、 哦。公义 系咪？即系讲紧，譬如话你话普选，就算譬如阿伯话，我都享受唔到。但我哋都譬如就算你冇下一代又好啦，或者你可能又懂得啲后生仔，你都想佢哋喺一个公平公正嘅地方即係继续生活㗎。係 嘅。 咁就算我攞唔到都唔紧要㗎，但我都希望佢下一代会有囉。 嗯。嗱而家我想戴返个头盔先，因为据我所知今日阿陶太呢就同阿刘家雄开拖。咁但係对于我即係阿陶太同埋阿陶生同埋阿主席阿前主席之间嘅开拖事件咧，我净系觉得有一个价值观嘅啫，就系喇沙仔永远唔妥南伯，南伯又唔妥喇沙仔嘅。 嗯， 咁所以佢哋开拖系纯粹系个人私怨系嘛，同呢个公义冇关，我就唔俾意见啦。不过好奇怪，我同意阿土嘅谂法嘅，即系其实所谓民间系咪需要酝酿一套成熟嘅选方案俾北京去拣咧？其实我觉得你民间系需要俾一个原则去政府回应。 嗱，其实我 真系九哥上次讲嗰个 国际公约，讲真啦，因为上一次老实讲，我俾晒九哥讲噶啦，所以冇参与过嘅。不过佢讲到劈嘢咁啫。嗱，而家其实成个形势系啲咩呢？就系话啦，总之咧就有一个北大人，我就话俾你听，嗱，我而家有个框架之下，咁你咧你就可以去设计一啲嘢出嚟俾我参考啦。咁而家呢就有一部分人呢就喺呢个框架入面呢就好努力咁做咗一堆嘢出嚟，就有机会 possible 做嘅。亦都有一班人觉得点解我要 set 个框架俾我啊，所以我就喺个框架以外我哋都做一套嘢出嚟，我哋希望俾人哋揀嘅。咁就係而家所讲嗰啲公唔公民提名啊，系咪提委 会嗰啲。嗰十五个 因为我冇认真参与，即係我纯粹一个大个图咁望落去㗎啫。咁、所以 possible 呢就应该会系激进派而家出嚟嗰三个呢ban 嘅机会多嘅， 嗯， 系嘛？ 系 ban 眼噶。 咁而家 ban 究竟大家个策略究竟系因为哦，我系攞住呢样嘢同北大人去倾偈，希望嗰条线划开啲，定系纯粹话俾你听？总之你唔俾我呢三套，我就同你反台。呢个系咁嘅意思啫嘛。咁究竟香港大部分人系想反台定想去倾咁解嘅啫？咁而家呢个设计上呢就令到好似係话喂我哋系一个好民主嘅方法出嚟呢三套嘢。嗱虽然呢三套嘢其实各自各大家系去吹鸡，系令到嗰三个入选一定有公民提名嚟令你尴尬嘅。你讲真的你俾一个普真系温和嘅。嗱我就想问一句嘅啫，假设真系唔吹鸡有一个温和嘅提案出咗嚟，而最拉尾又唔知点解喺电子公投嗰时候真系呢个温和提案出咗， 嗯， 而有全世界人 accept 嘅，喂，冇得占中， 咁激进民主派会企咩态度先？我都系反你台嘅。 你所讲激进民主派， 假设啊， 包唔包括戴耀廷啫？ 我唔知。嗱，我而家咁 即系起码支持公投嗰啲咯。 我对呢一扎人嗰啲立场，我完全冇影响。我而家只系问一句：如果真系有咁嘅 scenario 出嚟嘅话，喂，咁我激进民主派，我系咪反你台先？ 唔系喎， 按照刘家雄嘅讲法系反台嘅。 两样嘢，你第一呢啲问题问就唔系问刘家雄嘅，刘家雄 唔系我唔知啊，我就而家嚟请教你啊嘛。 所以我同你讲啊，你头先问嘅嘢唔应该问刘家雄，刘家雄一定嘅答案就系话当然要占中啦。你问我人民力量会唔会占中，我觉得会，我估会，亦即好大机会。有人参加占中，边个第一个都好，人民力量一定跟。 嗯， 呢样嘢唔撇开唔讲，但系呢样嘢你问戴耀廷咧，我就唔知戴耀廷点入。 咁不如问，直前问下戴耀廷咯。 我放心，一间就打俾佢，系咪？一间就打俾佢。咁所以，我心目中，因为我唔需要为一个政党 endorse， 即系你问我知唔知公民提名，公民提名讲系一个绝对最好嘅底线啦， 系 咪？ 即 系啦，我唔反对， 我100%支持。 但系问题，如果问我呢件事可以点玩呢，我就觉得喂，成件事你问我北京要接受一个咩嘅底线，底线就是公民提名。我需唔需要俾一个好确切嘅底线，或者俾个方案你呢？咁除咗公民提名，我谂到第二样嘢，因为公民提名最易令人明白啊嘛。咁所以我咪净系俾一条底线落去咯。其他嘢乜嘢咩选举门槛啊，符唔符合基本法？嗰啲唔系我责任嚟嘅，我责任就俾一个概念你，我哋嘅底线系乜？唔该你就根据我的概念，你选择回应，抑或唔回应。北京同埋香港政府几时都有权选择唔回应我呢、這个提议噶。咁你唔回应，你同香港市民交代，你关我咩事啫？咁我摆低咗一个咁嘅建议出嚟，咁你就去回应一个我所谓叫个相信背后嘅嘅一个具体嘅方案啦。究竟有冇政党提名啊？究竟门槛系几多啊？咁、那个问题而家就系、是、你哋个每一个有十几个方案都 set 咗个提名门槛喺度，甚至乎成个哇选举流程啊，边个接受边个唔接受，跟住有啲咩哇叉鸡鹅饭有冇葱啊，有冇菜啊，所有最 detail 嘅嘢写晒落去。咁我要接受一个方案，系咪我所有最 detail 嘅嘢都要 comprehensively 接受埋先？咁係真係冇位走喎。 其實最一開頭呢就唔係講公民提名嘅嗰、那個所謂嘅底線。知唔知喺公民提名之前其實我哋係講咩呀？ 我真係 sorry， 我真係話俾你聽， 我哋要求佢呢就係一個平等嘅選舉權。 普及而平等，系啦，有备选同埋选举权。 最其实最一开头系咁，但系因为我哋唔知点样讲出嚟，所以我哋唯有画一条线就叫做公民提名。 呢个咪根据阿九哥讲嘅， 即系容易国际 公约25条咯。 系啦，就系、是、 唔紧要啦，即系。 所以嗱，系咪帮平反？ 所谓叫选都选晒啦，系咪？你问我投乜嘢咁啊？咁就问你话投乜咪投乜咯？我呢好冇理性嘅，系咪？我哋吹肖邦系咪？咁个问题 你又系咩？ 我当然系吹肖邦啦。阿B哥第一号，我咪第二号啦，系咪？我唔理性噶，系咪？佢话啱我啱噶啦，我完全唔分析噶。咁你到个问题就出咗啦，好啦，而家三个方案都有公民提名啦。咁但系事实上，经过咗第一轮嘅投票，琴日得嘅2000多人，咁你就算 是不是普及啦，真系 即系普及而平等，点解唔系普及？ 真系你有下一轮嘅选举，点样普及而平等？咁你 project 自己有几多票呢？即系如果讲紧 我又想问一下， 喂，少咗好多温和派啦，已经呢个。 我又纯粹咁问，如果下一轮嘅投票，如果好大部分人投白票，咁点玩呢？ 哦，呢、這个又唔好问我，你一阵间又问啦，戴耀廷。 唔系，因为其实戴耀廷今日讲咗嘅，即系啲人就话，喂，三个都公提嘅，咁啲嗰啲温和派咁唔中意公提点啊？跟住就话，咁你咪嚟投票，不过弃权票咯，咁样。 咁如果好多弃权票而多过投票，咁又点搞咧？嗱，我纯粹问啫。咁 imply 啲乜嘢呢？ 跟住佢就话第二次公投咯， 系咩？ 咁如果都系咁样样咁多白票呢？喂快啲接佢入 嚟啦！第二次公投嘅题目系咩嘢？咁第一次公投你就有三个方案俾人拣啦。咁第二次系咪要筛咗三个零分？ 佢就 话 唔排除第二次公投，我唔系好记得佢讲咩，你记唔记得？佢就话咁啊，唔排除第二次公投咯。 啲投票嘅都系问翻佢会 系啊，佢今日讲咗好多， 咁所以佢系真系有需要去澄清一下嘅。咁、但系问题就系话，如果据说我昨天看那个访问就是说他们为什么即是他当初 project 一样东西就是说他们元旦提名的时候元旦有个电子公投的时候他大概收到个 base 是6-7万人咁上下嘛。咁但是你是不是拿回这个 base 来做 叫不是的 ,like 的是吗那些。 唔系噶，认真噶，唔系货金嘅， 要佢货金先系认真啊！我话你听， 嗰个电子公投嚟噶嘛，今年元旦。 OK， 咁个问题就 要俾身份证号码噶嘛。 系啊，咁你就系 project 一个6-7万人公投，系咪真系代表香港人呢？我系想 raise 一个问题啫。如果你当初背后你嗰套理念系想更加多人明白咩叫普选，想更加多人支持普选，更加相信每一个香港人有权抉择自己嘅问题嘅时候咧，你系真系要确保到你个 base 够大。 但其实呢件事令我好即系几心淡，即系佢已经做咁多嘢，其实好多人力物力 training， 都系得个2-5人嚟 D day。哇，真系好 hurt 噶！你譬如讲真，你2020陈太一班大状 系 几多票啊？ 四十三， 四十二 加一啊！ 四十二加一，呢个 好紧要。 我最好得意，李志喜大状阿 Gladys， 佢去到吴肯田嗰张意向书， 系啊，咁就冇得投 咯。咁咪冇得投咯？ 系啊。 咁究竟其实 几咁普及而平等啊？ 嗰啲温和派温和到 咁个 喂想点？ 呢个组织叫做占领中环啊嘛，系咪？咁冇理由你唔占领中环，你去搞噶嘛？呢个讲到明， 唔系合理嘅，唔系所以。 譬如你都想，譬如你想搞得过 polling 嘅，你都可以搞噶。 嗯哼， 譬如话你，我觉得我唔要普选嘅，咁你咪搞咯。可能有500,000人投票喎。 嗯 系，我哋冇话唔俾你做，你都去。 唔系，因为你呢个投票，你有个前提，一定要系占领中环。咁同时阿 Raymond 咧开头讲噶啦，你如果对占领中环冇兴趣嘅，你基本上唔会投噶嘛。 嗯。 咁所以你所讲嘅阿李志喜、阿大壮，咁佢唔去投票，佢因为佢唔肯签个意向书。 唔系个意向书有得拣，唔系啊个意向书你未见过啦，意向书 冇啊，我直情冇去。 佢唔系话你一定要去占中噶、 okay, ， 即系佢话 你有选择支援噶嘛。 系啦，你第一个就系我唔会参加， okay, 但系我会支持你哋咁样咯。 咁、 或者系跟住就你 有冇一个 option 系我唔支持咧？ 唔支持你嘅时候唔听， 花本唔听咯， 直情可以唔听。 可以， okay, 但系你只系下边要留你嘅名同埋电话咁样咯，联、okay, 络方法。 嗯， 即系一开始嘅时候，咪好多人攻击占中三子嘅，即系觉得佢哋斋托唔做啊嘛，又估佢一定 back off 啊嘛。咁但系我由头到尾睇呢个运动，都系俾多个 我信系会最拉尾会占领中环噶，我信噶。 但系人数咧， 唔系 阿 Conning 同我头先个 logic 嘅话，系一定会占领中环。 我明，我唔系讲你嗰样嘢。我唔系讲你嗰样嘢，个问题系你啲人觉得佢系玩假嘅，我只系由头到尾觉得占中只系一个活动，只系一个 campaign， 去令到更加多人明白点解要普选同普选系啦。In context 系咩嘢？我哋究竟追求紧嘅系一个乜嘢嘅普选 ？OK， 咁其实大家 elaborate 晒啦，大家俾晒选举方案出嚟啦，大家投啦，投啊投完啦，咁系咪到底香港人普遍更加明白咩叫普选呢？其实我唔系太知道，所以即系呢啲嘢。 咁所以其实呢一个运动去到而家呢个 moment， 其实系成功定失败啫。如果以你个， 应该要问下 Benny。 应该要问下 Benny。即系如果我嚟讲，其实我开头就系几望得几高嘅，因为 搞咁大坛嘢，最拉尾个 feedback 系咁，咁唔出声嘅人代表乜嘢先？ 呢啲我唔估。呢股系冇意思嘅，个问题就系话真系一个活动负责人真系会对呢件事点样睇？我使一阵想问一下大教授。嗱，咁我早啲去 break， 一阵 break 完咧就打俾大教授啦。 好，哇！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 Peanut， 我系刘世良。 大家好，我是快必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你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喐，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鼓。 嗱，电话咧就而家打紧，咁咧，所以我哋等一两分钟。咁基本上歸納咗我哋第一節嘅討論呢，其實我哋只係好想問返一樣嘢，到而家為止究竟戴耀廷認為呢一個運動究竟係成功又唔成功呢？究竟個準則係唔係喺個投票嗰個票數上面反映出嚟呢？同埋如果佢而家覺得運動係失敗好成功好，下一步嘅行動係點樣嘅啫？ 佢哋覺得你身邊啲人點樣睇呢件事？ 梗係唔成功啦，佢本身谂住系推个温和方案，点知俾你哋夹实咗啊嘛？ 唔系咁，老实讲，我又唔觉得而家有嗰三个方案有几。 唔系，即系如果咁讲，院长系咪觉得其实即系话佢 本身系 有 hidden agenda？ 唔系 hidden agenda， 本身佢个 partnership 系同民主党系行得埋啲嘅嘛？呢个系 系 啊，合理啊，合理啊。 即系本身佢谂咗 咁啊，真普联个方案 同民主党系 work on 啲， 咪真普联赢咗咯？ 但系真普联个方案嘅问题就系所谓嘅三鬼制就系咪真系缺一？ 唔系，其实我谂真普联系佢哋个立场入边咧就系、是。俾將會投出嚟嘅最激嗰個就真普聯， 外間嘅對你哋嘅質疑咧，就係話得翻一個，得翻呢個提名委員會係咪都照實？如果得翻提名委員會，咪好似而家咁樣樣咯，即係啲人就係驚係咁樣樣嘅。而家即係普遍嘅支持民主嘅朋友， 其實你俾多個 option 我揀咧，就係所有嘅乜嘢嘅選舉都得，但係 CY 唔可以續咧。 咁我諗反而好多人投呢、這个。 好啦，电话旁边呢就已经接通咗大教授啦。大教授。 教授教授，我係 Donna， hello。 Hey, hello, hello。 Hello, 大教授，我係主持人 Raymond 啊。 係。 有几个简单嘅问题呢想请教一下大教授你嘅。咁嗱，基本上琴日个票数同埋投票嘅情况出咗嚟啦。咁你觉得依据嗰个投票嗰个结果，以人数嚟讲，其实你点样判定即系你嘅 campaign 嘅成功同埋失败咧？ 同埋咧，我觉得咧落咗好多资源落去啊，譬如我哋做 training 又做咗好多日啦，跟住好多义工啦，咁但系参与嘅人数都系2000多个，咁系咪即系成功与否咧？ 嗱，我谂就即系如果你话从个。 哦，技术问题啊！嗱，呢啲就系、是、嗱，唔紧要，电话再打一个，一打通咧，应该佢嘅答案你唔使。 我哋花生台有冇细作噶？乘机喂，呢、這个时候识一识佢先，咁样样噶会 唔系？会唔会我哋俾人吃啊？会唔会边个真系漏到啲？ 我哋呢度边个系八九啊？嫌疑最大啊？ 你系嘛？你头先有冇去过中联办嚟啊？ 搞错，我打俾佢噶，我 cut 佢线，傻咩？ 咁又系喎，系喎。嗱，唔紧要啊，太教授。 系， 大教授， 教授 ，Hello， 喂， 系，唔好意思，头先断咗先， 系啊， 喂喂， 成功与否， 听唔听到？ 喂喂， 听唔听到？喂， 听唔听到？听唔听到？ 听到，听到， 系啦， 系， 咁成功与否啊？ 哦，头先即系讲翻，即系我谂，如果你以一个商讨会议咁样嘅规模咧，我哋能够喺同一个时间喺五个场地都进行咗，而大体都系好顺畅，而参与嘅人都系即系都完成整个嘅商讨过程咧。咁我呢个一定系成功的。如果你话喺亚洲地区，我哋可以话我谂系咁样规模嘅商讨会议系未举行过嘅，咁我系一个成功。当然你话投入嘅资源系一定系好大嘅， 系咯。 其实一个商讨会议同其他嘅就咁举办一个嘅甚至学术会议都唔同。一个学术会议，你找几个讲者做讲嘢，大家坐在下面听，咁就完成噶啦。 系啊系啊。 但系咧，一个商讨会议，大家头先阿 Donna 都讲啦，有咁多人一起做嘢，又有速度员，又有 建制顾问啊， 有多义工，各样嘢一起咧，其实要令到嗰、那个商讨嗰个质素咧系提升，系需要投入好多嘅资源落去嘅。咁呢个都系一个民主嘅代价嚟嘅，呢个系需要嘅。当然我哋有多地方。是仲有好多要改善啦，就算培訓我諗我哋都做得唔係好足夠嘅，因為雖然話啲憲制顧問都有一定啲嘅培訓，但其實大家都對於各方面都未有足夠嘅認識嘅，都需要多啲時間。但係我諗喺所有嘅限制之下，我哋能夠做到呢個規模呢，我相信係真係一個我自己覺得係有少少奇蹟嘅，能夠完成得到。即係一年前我諗下，即係要搞咁嘅規模，我都諗唔到可能會成功得到嘅。 咁係坐爆曬啊！琴日中大嗰度真係 係啊係啊， 要企咯，企坐樓梯。 坐爆咁就除咗係將軍澳場之外啊。 啊，大教授，我係另一個主持阿伯啊。喂，嗱，我就想睇睇翻啦，因为你而家系一个全港性嘅投票啦，但系个票数其实连一个区议员嘅票数都未够嘅，咁其实如果点计起上嚟，都唔算系一个好普及啊，定成系咪你开头你 target 嘅系咪，即系你由开始搞呢个运动嗰时候，你期望嘅票数大约会系有几多，系咪啲2000多票咧？ 唔系嗱，我谂你要搞得清楚我哋讲嘅嘢，我哋唔系要代表全香港市民做决定嘅。这个是和平战中的支持者一起去做决定， 你 搞清楚这件事。我现在是说这个运动我们有2000多人，你想想是一个公众假期的下午大概几个钟头的时间，这个一向都不是香港人那种的做事方法。 但是明白 去了长洲， 2000人走出来去做，还有你说不是参与的人，还有义工，义工是朝头早11点 是啊是啊 去准备的啦，跟住去到夜黄昏6、7点才走得。 是啊是啊，我证明了。 是一个那个投入呢，是这个运动本身的一个决定过程来的。而这个过程我们用了一个相当开放相当透明和包容度极大的方式。你如果比其他的民间组织去做事的时候，可能就几个阿头坐埋一齐，我哋要咩方案啊？就嗰个啦咁样。咁但系我哋唔系，我哋系一个用一个咁样嘅方式俾大家参与，同埋系可以话一种嘅我叫 empowerment 嘅过程嚟嘅。empower 唔系参与者 ，empower。 empower 我哋嘅義工 ，empower 所有人一齊喺成件事嘅過程裏邊去經歷呢件事。 一個， 我覺得係成功嘅。 係一個追問啦、啊。咁其實最拉尾係咪演變到都係只不過係唔同嘅黨派或者係一 group 人佢哋去即係推銷嘅。推銷咗一個方案出到嚟，除咗咩？因為理論上，如果係你所講嗰個 empower， 其實本身每一個人佢應該有自己嘅一個 judgement， 我去投乜嘢？但係去到最拉尾，其實好似已經係變成咗一個拉票嘅行動嚟嘅。 咁你就講一個講法，你侮辱咗我哋所有參與嘅朋友啦。我唔排除有團體係動員，咁亦都有團體佢哋按我哋嘅規則佢過去參與過商討人。佢嚟到，我唔要同你商討，我要去投票。嗯、我哋有咁嘅人，但系呢個佔我哋總體嘅比例咧，其實係唔高嘅、 嗯。 所有人都有，即係應該大部分人都有落到去商討。就算佢事先有已經有一個固定諗法，然後佢走嘅時候，佢投嘅票都係一樣。但係個過程本身，其實佢聽咗唔同嘅意見，考慮咗唔同嘅因素，啊，亦都做跟住做咗決定。嗱，依個我當日都係講緊佢嘅小組裏邊， 我有啊有啊， 參與嗰個心態啊，或者個過程， 係啊，講咗噶啦， 所以我覺得咧就大家唔好將佢當為一個只係單純嘅動員過程。雖然有人咁樣做，但係實際上好多人係喺個過程裏邊真係好認真去商討。所以我就聽到呢啲意見，我係特別慶嘅少少嘅，因為我係戥我啲有啲嘅參與嘅人咧係慶嘅，因為。我哋好似侮辱咗佢哋。 我明白，大教授。我明白，我 Raymond。最后一个问题。你会点样 project 你最后真係若果下真係要决定占中你点样 project 嘅人数呢 喂呢、這个就参与商讨而家呢个过程我哋係確定个方案啫。咁我哋跟住仲要再去攞公民授权。咁然后就喺622就有公民授权嘅决定啦。 咁 當然人數越多，即係話代表我哋爭取到嘅力度係可以係越大啦。咁佢有機會可以影響到北京嘅決策啦。咁但係如果我哋咁樣嘅方案有咁樣嘅公眾公民嘅支持，但係北京仍然都漠視嘅話咧，我諗即係到時出嚟嘅人咧，就唔係講緊即係依2000人或者即係嘅咁嘅數字噶啦。其實我一直以嚟咧，群眾嘅運動咧，就都係睇下政府做嘅嘢係咪激嬲人嘅啫。而家我哋做嘅過程咧，就係去確立一個方案。你唔俾我咧，我就嬲噶啦，好多人都會嬲噶啦。咁但係而家就係當然參與一個咁樣討論嘅過程咧，始終一定唔會係即係好多好多人會參與。可以有更多嘅人啊，即係我哋期望可以有更多嘅人，但係能夠做到而家嘅規模咧，其實喺香港個民間社會嚟講，我覺得係一個好值得驕傲嘅事嚟嘅，因為成個過程完全係民間嘅過程，我哋冇俾過任何錢出嚟去俾我哋嘅義工去啊，我哋完全一個由民間。一分一毫，每一個人一滴汗咁樣去付出嚟，去做出嚟嘅。我哋唯一付嘅錢咧，就係俾阿鍾庭耀博士嗰個民意研究計劃中心幫我哋做呢、這個投票嗰個過程嘅啫，就係咁，同埋一啲租金啦，俾啲場地啦，係咁多嘅啫。 但係教授，我想話咧，譬如我琴日觀察咧，中產真係好少喎、啊，琴日。即係好多都係啲大學生啊，或者上咗年，即係上少少上年紀啦。其實呢一個沉默的大多數咧，我哋點可以嚟緊嘅日子咧，去即係踢佢哋出嚟咧？ 依、這個真係挑戰嚟嘅， 好大嘅挑戰咯，我覺得。 都可以想象嘅。如果你係三四十歲，有個小朋友，你喺搭公眾假期，你會唔會走出嚟去商討咧？嗱，我都體諒佢哋嘅嚇，即係你要咁樣做，但我都見到喎，有啲係帶埋仔女嚟嘅喎，真係甚至我喺另一個場地之後，啊九龍嘅場地咧，係有啲婦女咧係帶埋小朋友嚟㗎，我哋嗰個場地直頭準備埋照顧兒童服務㗎， 有播喜羊羊嘛你哋？ 嗱，當然頭先你講嘅 係係啊，真係好後生嘅多。 嘅時候要再做功夫嘅，先至能夠即係捲入更加多嘅人。我諗呢 个阶段咧，我哋就要制造紧一种嘅民情，就系话大家，我哋好清楚我哋嘅诉求。 嗯。 咁到特区政府唔俾我哋啊，咁大家咪愤怒咯。 嗯。 咁咪出嚟咯。但如果佢俾咗我哋嘅话，咁我哋唔使愤怒咯，我哋亦都唔使接触。即系我一路都讲，我哋整个目标，我哋咧就唔系为咗占中而占中，我哋为咗普选而去计划占中。如果争取到普选嘅时候，冇人想要进行一啲咁样嘅行动嘅。 但系你所讲嘅普选系咪代表我哋三个方案其中一个方案嗰个叫普及而平等嘅选举咧？ 嗱，我哋而家就有一个六二一就会有一个方案出嚟噶啦。 系啊，系啊。 咁呢个就必然系我哋争取嘅方案啦。 系。 咁而家就當然任何嘅方案三個裏面都一定有公民題嚟㗎啦。 係啊係啊。 咁呢個亦都係我哋整特區政府必須要考慮㗎啦。嗱，如果特區政府佢唔係俾返個六二嗰個方案，但係呢佢能夠證明到嗰個方案係符合到普及同埋平等選舉嗰個國際標準嘅。 嗯。 嗱，呢個亦都係因為佔中嗰個爭取目標呢，我哋一開始我哋話係一個國國際標準嘅方案，不過我哋就用一個民主商討過程，佢發出一個具體嘅方案，而家就有公民提名啦。咁如果特區政府唔俾翻呢個六二方案嘅時候，那個責任就喺佢嗰度，你去證明佢嗰個方案係能夠達到呢個國際標準，但係又冇唔係六二個方案嘅話，如果佢證明到嘅，咁我哋咪去採取行動咯。但係如果佢能夠證明到嘅話，咁我咧可能我哋就要需要咧再進行另一輪嘅全民投票啦。呢個都係喺原先一路個計劃裏面嘅，因為如果六二二係用一個全民投票嘅方式嚟攞到個公民授權嘅話咧，咁我哋唯有就要進行另一輪嘅全民投票咧，先至可以去接受呢個特區政府嗰個方案。如果個能夠符合國際標準啊，我講個條件一定係要符合國際標準。 好。嗱，咁清楚晒啦，咁希望大教授你继续努力啊！ 唔该晒教授 ，OK， 拜拜 ，Thank you， 拜拜。 后面嗰个唔系狗哥嚟噶嘛？ 头先掉嗰 只，佢系咪 brother 狗咯 ？D day four， 嗰个 D day four 系啦，即系头先大教授讲得好清楚啦，即系万一 D day three， 即系六二二投票嗰阵时，真系再选择唔到一个即系广泛认受嘅方案出嚟咧，系有 D day four 或者有 D day five 或者 D day six 嘅。 第二次公投 系啦，咪第二次公投啊？咁到时咧就唔该你去多啲 D day， 咁你要话俾人听，我已经去晒 D 一、D 二、D 三、D 四、D 五先嚟 D 六噶啦，咁又唔该你啊，你嚟搞啦，系嘛？即系我就觉得件事 系话俾人听，定系真系要去过嗰啲先？ 我唔理啦，即系总之 系 是但啦，即系啦，我又唔知边啲人系啦，好啦，咁啦，呢个问题讲到而家啦，我哋讲完啦，正式我哋进入我哋嘅辩论环节。 好， 嗱，咁今日我哋辩论做咩？阿伯，你咁点解咁莫言啊？ 唔系仲有人封烟系咩？ 冇封烟啦，李永达都唔复，有乜办法 哦， 李永达咁大佬，人哋43票，你想人点复你啫？ 庆祝紧 系咪？庆祝紧，人哋而家庆祝紧，系咪？2020咁大个方案，咁大个民主女神喺度， 系咯， 都系得43票。 我谂住听埋佢 ，OK， 继续。 咩叫43票？你知唔知啊？成个花生台加埋啲主持，都唔知43个人啦，大佬43票，嗰啲唔讲啦，系嘛？嗱，咁今日我哋讨论嘅题目咧系选与择。系嘛？咁咧，其实呢个题目都准备咗一个礼拜噶啦。咁咧，我就尝试下，叫做带个人嚟咧，就同阿伯学下嘢，知道学下咩叫自由经济。 我嚟学下嘢啊，大佬。 唔系，咁所以咧，我就睇下究竟阿伯点样演绎佢嗰套学说，系嘛？咁同埋 Anderson 咧，即系大家都认为佢同阿伯都系嗰啲月球人啊、星球人就离地嘅，系嘛？咁啊，睇下佢哋点样回应啊嘛。 唔认，因为根本我唔知离地嘅 definition。 哦，唔紧要，一阵解你听。嗱，选与择，我准备咗个引子嘅。 我负责选定负责择啊？ 问得好。咁所以咧，其实我就之前就根据两个 case 啦，一个就系嗰个幼稚园啦，系嘛？另外一个就幼儿，另外一个就系可以半岛嗰个商场 Outlet 啦。咁咧，其实两样嘢，无论阿伯又好，院长又好，其实喺花生个讨论 group 其实都好多意见嘅。可唔可以归纳下？ 我冇意见噶。 你冇啊？你就答嘅啫。 我唔系啊，我笑嘅咋。 哦，得。嗱，咁啊，请阿伯 elaborate 一下你嘅睇法先啦。 唔系，咁梗系嘉宾先噶啦。喂，话晒啲 咁，人哋都 话 答你 噶嘛。 咁人哋都话答你咯。咁你唔讲嘢，人哋冇得答你啊嘛。 因为我最主要咁讲啦，其实两个 case 其实讲到尾咧，就当然唔系我哋今个礼拜嗰个特备节目嗰个 B 哥嗰个乜叉嘢左 Q 右交。 唔知乜差嘢混戰嗰、那個完全浪費時間嘅。咁其實我哋就最主要其實講到尾呢、這個題目一帶出嘅引子都係呢個左與右嘅問題嚟嘅啫，係嘛？咁所以 選擇就唔係左與右啦，今日就講選擇，唔係講左右。唔該，你唔好用左右 選派落去。選同擇其實大家而家個立場個睇向啊，我相信我諗啊，院長都同意，一定係左同右嘅睇法唔同，你先至會有得拗噶嘛。 可以咁講。 咁啊嗱，咁啊好明顯地，因為今日啊。院 小左交 吓、啊，你是小左交，但系我而家系左交小先锋、啊， 系咩？ 系、哎、我啱啱新进嘅，所以我就想啊， 真系请教下。 咁、啊、所以我就话啦，不如咁嗱，咁、啊、就我哋先画咗各条线先。 好啊，好啊。 咁、啊、究竟啊，不如咁啦。如果我哋唔讲呢个题目，我哋先有个立场先啊嘛。咁、譬如话啊，院长左同右你点睇嘅先？嗱、啊，我哋唔好用嗰啲 Spooky 同埋阿 B 哥嗰啲啊，嗱，嗰啲真系唔使讲噶啦。 唔系，因为我真系听唔出佢哋嘅解释，你最好好好地解释俾我听、啊，我真 系 好。 譬如你讲香港啦，即系香港，譬如话系咩叫自由市场咧，就系话即系我哋嘅政府唔做任何嘢去干预，即系呢个市场运作嘅，咁就叫自由市场啦。 嗯。 咁啊，譬如系咩咧？譬如你起唔起公屋啊？起唔起居屋啊？你系咪完全唔起公屋咧？譬如。你一个住买楼嘅情况底下，譬如话如果完全唔去干预个住屋嘅市场，就係、是、政府係完全唔会参与兴建公屋或者兴建居屋。 嗯。 即係呢个係一个最简单嘅人。 咁呢个係等于左定右啊？你啱啱讲完嗰个 definition。 呢个係右。 右即右嘅人 就 等于。 就係主张政府唔应该插手干预。Okay. 咁我唔係右咯， 嗯啊 ，OK， 咁如果係左嗰边咁啊，点讲？你讲翻清楚先，即系唔系话喂嗱，总之嗰啲系右，但其他就系左，咁我都要问埋。咁咩叫左先？ 左如果左咧，譬如喺我哋嘅立场嚟讲咧，譬如话住屋系一个人嘅基本需要，咁政府系有责任去为唔同嘅人系提供呢个住屋嘅地方。 OK， 哦，咁我又唔系左喎。 嗱，咁我 讲真嘅，唔系玩噶。 嗱，阿 Raymond， 咁我就嗱，如果大家系咁讲，我都画一画我条线先啦 ，Raymond。吓，咁但系问题，你可以有几多时间俾我讲？ 讲啊，你从出面新俾交代，因为同我讲，你继续 嗱，咁嗱，咁如果系或者咁讲啦，我亦都睇翻我左同右嗰个分别先啦。咁睇下大家会唔会有同意？如果唔同意，根本冇共识，唔使拗嘅。咁啊，希望唔系第个金金啦，系咪先？咁啊，嗱，咁其实左同右嘅分别系咩咧？左同右咧，最主要就系话我自己嘅睇法就系点咧？基本上系个生产 factor。 嗯， 嗱，咁其实我哋其实永远经济系啲咩嘢呢？就两样嘢嘅啫 ，choice 点样去 make choice 第一样嘢，第二样嘢就系点样 allocate resources。 嗯， 我哋而家净系睇 allocate resources 呢样嘢先。 嗯， 咁我哋其实传统嚟讲，我哋个社会入边点样去将我哋嗰啲资源去分俾人呢？其实就有三种嘅，一种就传统，例如话而家新界嗰啲地，长子就可以攞地，点解次子冇？咁呢个系一个传统，第一。第二个方法呢就係话啦，由政府佢揸住啲资源 ,ok, 咁然后呢就佢去运用嘅。而第三种呢就係市场啦，就係将资源呢就摆落个市场到你哋自己去分，呢啲资源係属于你哋嘅市场，就会有价格嘅高低。ok, 咁其实所谓左同右嘅意思係咩呢？一类嘅生产 factor 呢就係由政府佢去拥有住，而你哋所有然后佢由佢嚟到做分配嘅。而右派嘅意思咧就系话啦，你就唔好干预个市场，你将所有嘢抌出嚟，呢个市场佢自己会运作， 自生自灭 系咪？你自生自灭啦，你系执笠，你就系执笠噶啦，系咪先？呢、這个 咁如果政府系 唔系我收 地咧？ 唔系，首先我讲 得系呢个一定要制止你喺度发表呢啲。 唔系你 讲 咗 definition 先， 唔系我而家讲紧个 definition， 我而家唔系未同你拗 到 嘅。我先问咗先，呢、這个你同唔同意先？我哋大家讲紧政府揸住个生产资源。定係右派所講嘅，你政府乜都唔可以掂個生產資源，由市場運作，你同唔同意先？ 嗯， 同意啦嘛。 即係阿伯嘅左右 definition 就係左面係政府去控制嘢，右面就係由得個市場發展。係 啦 ，OK， 呢個同意噶啦嘛。咁而家咧嗱，我哋就咁講啦，就係話咁而家即係如果係個左右個情況咧，就係、是、呢個純粹講緊經濟上嘅嘢。我諗你有聽過李子敬所講噶啦，我乜嘢我係。吓、啊，即系咁讲啦吓，咩、啊、我经济就右，但系我就唔知系右翼定系乜嘢咁嗰啲情况。其实系因为政治上嘅左右同经济上嘅左右其实系有唔同嘅嘢嚟嘅。 政治上的左右，基本上你话喂 ，let's say 嗱，点解佢会有政治上的左呢？就是因为话， 唔系你开始只船越差越远， 不如咁样样啦。我觉得咧，我觉得咧，听众咧系明白呢啲嘢噶啦， okay, 都唔需要再讲啦。 嗯 ，OK， 唔紧要，唔紧要，我哋一路继续讲落去啦吓。咁而家咧嗱，咁我哋就如果系咁，我哋拨入去正式同你讲个情况啦。咁就系话头先你所讲个公屋啊，政府系咪需要起公屋？呢个系你起题噶嘛？咁所以我 系咩？ 唔系呢个题咪我今日讲系选 择。唔系头先，因为佢有提过呢样嘢个 definition， 大概 佢头先定义个左右 得吓， 咪简单啲啊嘛吓 系嘛啊。咁我简单啲，亦都回应翻你呢个点题就系点咧？就系话啦，政府基本上佢拥有土地，佢揸晒啲土地，然后你哋所有人系可以入嚟我呢个公共屋苑度住，系嘛？呢个系你认为啱嘅嘢啊嘛？咁我好简单提一句嘅啫。咁系唔系？如果系政府分配资源，我哋就讲咩咧？公平，我哋就要讲公平啦。因为你政府分噶嘛，点解会有人可以入去住，有人唔入得先？咁就已经唔系公平啦。如果喺左个方面嚟讲啊，如果喺右咧就好简单嘅。嗱，你哋按钱啦，你哋冇得住就冇得住啦。呢个就右啊嘛。咁所以如果你重新同我讲， 咁但系公平有两个情况 嘅，住屋咧系一个基本人嘅权利啊嘛。 住系一个基本权利。 如果你 讲 左右咧，你就唔好即系将我摆喺个位置咧，我就唔系极左，我唔系共产主义。我系认同应该有私人市场嘅。 OK。唔系即系我哋话你， 你就唔好将我摆喺个位置。 唔系，因为我系极左啊，而家系我。 同埋另外一样嘢，左头先你讲紧嗰个公平，有个系分配嗰个手段公平，我十蚊，每人一蚊。嗰、那個叫公平，第二種公平就係話有人最窮，佢應該有兩蚊，其他人有一蚊或者少過一蚊，嗰、那個係第二種公平。你頭先講嘅邊一種公平啊？ 我 get 唔到你所講嘅嘢，對唔住。 你係追求個公平嘅結果，有公平嘅手段。 錯，兩樣都唔係。 咁你追求 我係追求一個公平嘅遊戲規則，大家按同一個遊戲規則之下。你去各负，即系你去各占胜。 我想问喺呢个公平嘅游戏规则系由边个去定嘅咧？ 系啦，我想问呢啲啊。 嗯 哼，系由自由市场去定系咪啊？ 嗯，我认为 如果由自由市场去定，就唔应该有 ICAC 啦。 点解啊？ 因为由市场去定啊嘛。 唔明白我都 嗱，咁我谂咧， 我试下解释院长的意思。如果 ICAC 针对嘅所谓叫官商勾结或者叫贪污。咁點解內幕交易會係唔得呢？ 嗱，我呢度可唔可以先岔咗一樣嘢？因為其實呢幾次都係呢，亦都有一班嘅朋友啦都質疑緊呢樣嘢嘅。咁如果係因為市場嘅，咁市場唔應該有警察，唔應該 ICAC， 係咪？因為基本上嗱，我哋講緊個分配㗎嘛。如果係一個原始森林嘅時候，好簡單，我大隻過你，我同你搶一嚿嘢，我打贏你，我咪攞咯。咁點解大家會發現到有交易啊？就因為我哋需要法律，我哋去界定咗呢一樣嘢係你嘅私產，我係唔可以執，我係唔可以攞你嘅，我唯有攞第二樣嘢同你交換，呢、這個先係有市場嘅。呢、這個係我哋文進入文明，所以法律或者你所有嘢其實係保護每一個人嘅私產而產生嘅。咁好簡單， 呢個係偷換概念。 我有唔係我 因為偷換 唔係呢個係 concept 嚟嘅。 嗱，我唔敢話你係啱定錯，但我有第二個理解。 嗯，請講。 如果我覺得你有嚿肉，我冇，我要去搶。首先 ，Gifford， 我又大隻過你。 係啊， 但如果我唔大隻過你，揾刀吉死你得唔得咧？ 唔係，你可以用任何方法。 呢、這個牽涉到一個 revenge 嘛。 Sorry， 嗱，阿 Raymond， 我不得不呢度 stop 咗你先，因為點解咧？首先，我哋解釋點解法律嘅產生係因為界定私產，呢、這個係一定嘅。譬如話，點解你唔可以吉死我？如果喺個有擁有私產嘅情況之下，譬如話你所講嘅 ICAC， 我哋定咗套遊戲規則，你違反個遊戲規則，我嚟拉你。ICAC 做呢樣嘢嘅。即係或者警方係做呢樣嘢， 我就係想問下個遊戲規則係由邊個去定 咧？嗱，呢樣嘢就係一路落嚟個法律做出嚟咯。嗱，譬如話點解我哋有立法會，點解我哋要修改？哦，市場有嘢唔同。嗱，譬如話咁講，點解 我哋嘅立法會唔係由市場去即係制定咧？如果你咁樣講，如果你 係按照市場嚟做嘢嘅， 絕對唔係啦。 嗱，院長， 政治同埋市場係兩樣嘢嚟㗎嘛 ？OK， 院長，你 elaborate 咗點解個法律唔係隨住市場而變咧？即係隨住個環境、隨住個社會現實而變。 嗰啲唔係叫市場係嘛 ？Sorry， 你 define 㗎嘛？嗱，因為我咁講，譬如話我舉個簡單嘅例啊，以前咧，如果好似阿 Donna 咁樣著咧，浸咗豬籠㗎啦。 真的在個律法上面，喂大佬你打出對手出來浸豬籠。但是你隨著慢慢時代不變，於是呢就大家將個規矩去改。 規矩的改變和市場的轉變是不同的嘛。你的市場的定義是什麼呢？我想問啊。 什麼 市場是什麼？是什麼來的？什麼叫市場？ 市場是一個有交易的地方。 是交易，那交易和它的道德標準有什麼關係呢？ 不是，我沒有燕窩。 剛剛你說它說如果它這樣著。咁你话系个市场接受，市场如果你市场嘅话，又完全同你讲交易系冇关系噶嘛？ 嗱， 所以头先你系偷换概念。 O K， 咁如果系咁讲，你指正我啦。咁你认为 我已经讲咗，我已经解释咗俾你听，你系偷换概念。我已经讲咗你嘅头先嘅解释系错。 嗯哼，嗱，因为咧，我呢度要讲翻，好多人成日将个市场你夹硬要分开。咩叫市场？我哋生活每一样嘢都系市场，我哋有交易嘅地方就系市场。是不是 先？咁我你用市场去解释俾我听，头先你话当 年着衫，咁用 点用市场嘅角度去解释点解而家嘅人可以接受，以前嘅人唔可以接受啦？请你用市场嘅角度去解释俾我听。 因为法律嘅改变系根据市场嘅变咯。 首先就系讲咗市场，佢讲紧交易啊嘛，交易同埋道德系完全两样嘢嚟嘅。 唔系，我谂系咪？ 唔系，我只系攞一个例子，不过 OK， 翻嚟 你可以公平讲，可以公平讲。 系，你睇俾啲意见啦，冇 乜。即系咪意思以前有啲女人都唔准着裙噶？ 嗯哼，咁 點解會有一啲嘢？ 佢呢個係一個道德 嘅 改 變， 係同市場嘅轉變係無關嘅。 一樣，因為市場我以前翻工嘅時間，女人都唔俾出嚟做嘢，女人未必想就可以著褲。 唔係，因為咧，我呢度有咁講。首先，我唔係轉偷換概念，我應該係話我比喻不倫。因為點解咧？我講緊嘅係一個道德嘅問題。咁其實呢個本身唔係講緊法律嘅，係嘛？咁你話喺法律上有啲乜嘢變？譬如話，嗱，無端端理論上我哋界定我私產。点解有一层楼？如果我有咁多年，我揾唔翻个业主，呢层楼就属于我叫逆权侵占。因为点解有咁嘅需要啊？因为如果我揾唔翻，如果我冇人去揾翻呢一个 unit 嘅话，我就冇办法攞到同全部嘅业权，我可能要做重建，我需要喺法律上俾翻佢。因为理论上呢嚿嘢唔系佢噶，咁点解我需要去做呢样嘢啊？ 定义个财产嘅拥有权同头先你讲嘅有咩关系？ 這個法律嘅本身最基本就係维护私产权㗎嘛。点解我唔可以杀人啊？因为我侵占咗你嘅嘢嘛。你有民事有刑事，你所有法律其实你界定緊边个人属于有权属于乜嘢嘢。 其实点解讲到咁深啊？ 开头系讲紧战 前，已经去到。 点解人点解人要排队啊？ 啲有钱人霸得太多地嗰阵时。所以就俾啲窮人逆權侵佔，呢係公平個社會嘛。 嗰陣時候開頭個講緊係話揾唔翻啲業主， 係啦，即係其實呢個 law 出處就係因為十八世紀唔知咩咧，太多啲 nobles 霸太多地， 唔係但 係 問題 霸咗之後冇人用，於是啲窮人咪住咯。 香港 就 咁 霸咗你咯。 香港係拉尾戰時之後， 講得好，多蘭真係講得好，真係 KO 突。嗱唔緊要，因為咧我發覺個討論開始離開咗，或者我 或者發表少少簡單啲，即係講 case by case 或者講啲咁。 Essentially， 我而家问几个问题，阿伯，我向你请教一下啦，你答我啦。你究竟认唔认同香港政府应该插入即系叫干预呢个楼市？政府应该起公屋， 应该 得。你觉得 你可唔可以俾我讲埋佢？你唔系净系问我应该定唔应该啊嘛？我系认为所有人都有权攞公屋， 嗯， 包括李嘉诚，包括我，包括你。 明白，同意。你赞唔赞成啊，院长？ 同意啊， 我同意。 系啊， 第二样嘢。 我想问一下点解同意个概念喺边度嚟？ 你问我问佢， 阿爸系，我想问一下你同意嗰个概念系点样嚟嘅？ 因 为你会觉得系， 因为如果你系政府运用嘅权利，就应该要公平嘅。譬如话，你政府嘅医疗可唔可以系有钱人唔用得？冇噶。咁如果政府读书嘅有冇可能话喂有钱人你唔可以读政府学校啊？冇噶。咁点解公屋？我唔可以住咧， 好合理啊！ 合理晒， 我系超级左交啊！ 所以 唔系，你即系我觉得咁样唔适宜啦个讨论。即系譬如话，我唔知阿伯系咪真心咁样谂啊？即系如果 我写过文噶， 如果你系即系去模拟自己系一个左交，我觉得大家就未必听得明。 No， 我覺得你要離身，究竟你而家你嘅身份係 no 嗱，我 真係嘅你啊，定係你想即系玩嘢先 ？No 嗱，我好讲好清楚咁话俾你听。喺Tony Choi 都見過我寫嗰篇文，我擺過上花生 group。我從頭到尾都認為所有人都有權入住公屋嘅。 明白？呢樣嘢我覺得佢係真嘅，因為我真係咁睇過。但係我想講嘅一樣嘢，如果你將今日個選與擇嘅辯論帶入去左與右嘅分別咧，我覺得呢樣嘢即係太過膠啦，就冇得拗嘅。 好， 有人左有人右， 可以微調，可以微調。 係啦，拗嚟冇意思。所以我要問，如果你贊成 香港政府应该介入呢个楼市，你觉得海怡半岛政府有冇介入过成即系成个海怡半岛嘅规划？ 呢嚿嘢系政府嘅定系私人嘅？ 我就想问你咯，你觉得咧？ 唔系，咁而家海怡半岛系私人，唔系海怡半岛系私人定政府嘅？好清楚噶、哦。 问得好 啊！ 你识唔识答啊？ 咩嘢？ 海怡半岛系政府嘅私人噶？ 系属于嗰度嘅居民啦，或者香港人啦。 嗰度 即系唔识答，唔紧要。你知唔知海怡半岛系做咩噶？ 以前 原本 好似系 原本嗰笪地咧就爱 嚟船， 唔系船厂，爱嚟储石油。因为嗰度系一个好好嘅码头，亦都远离人烟，所以政府本来规划咗嗰笪地咧，就系俾一啲油公司啊，我嚟储存石油嘅。但系因为嗰笪地咧喺之前就俾长实去申请改变土地用途，而因为长实亦都肯俾一个 portion 嘅一个单位咧，俾翻政府做政府员工宿舍，所以佢就改变咗土地用途，变为住宅用地。然后长实亦都系改变埋中间嗰即系起咗商场俾附近嘅居民啦。咁所以你会发觉海怡半岛系好 self contain 嘅，佢冇街嘅，得个圈嘅啫。咁个圈中间咧就叫做一个商场啦。咁海怡半岛隔篱咧叫亚利州西村，再隔篱上山嘅咧叫利东村，两个都系大屋村嚟嘅。呢一堆楼咧隔篱可能再系深湾轩嘅船厂啦。以前就冇人嘅，而家就有个大屋苑啦。咁呢堆嘢係要经过一条叫鸭脷洲桥嘅嘢先去到香港仔嘅。咁你话喺岛上面生活嘅居民，佢哋嘅需要边个有权去俾佢哋揀呢？点解我今日个引子用咗选与择？其实我问咗个好有趣嘅问题喎。选与择，选同择系咪同一件事嚟呢？你估 阿伯会同你讲。 唔系，唔问佢，问你先。你觉得咧？你估咧？有趣嘅，唔系，即系我同你好 friend 嘅，应该。 嗱，基本上佢就即系如果佢觉得嗰笪地方佢哋适合佢哋居住嘅，咁咪去买咯。 嗯 ，OK， 阿伯咧，阿伯咧，选同择，你觉得系咪同一件事嚟咧？冇答案， 我冇答案。 唔紧要，选同择其实系两件事嚟嘅。我哋系讲紧 decide， 抑或 choose 系 among some options。我有1、2、3个 option， 你揀一个。呢、这个叫 choose， decide 嘅意思系我决定，我抉择系点样样，我唔需要你俾三个 option 咯。咁所以喺英文上嚟讲，意义系唔同嘅。而家喺 你有冇 dignity 啊？你 我唔知有冇。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而家系讲紧香港人系冇选，即系而家香港人系冇 decide 啊，佢系冇 decision 啊，佢可以 choose。阿伯嘅意思咧就系话。楼下我总之有个大商场，你有麦当劳，你有肯德基，亦都有间叫做椰林阁，你可以三间揀一间。但系我就会 decide， 我今日想食云吞面，但系问题我冇啦。点解啊？如果你住喺深水埗，你有呢个 decision 啊？点解啊？嗰度一条桂林街系咪？阿伯有冇调查过桂林街入面有几多业主啊？ 我首先要同你讲翻声，你唔好摆说话入我口，我唔系咁谂嘅。 唔紧要，可能我错，我接受我错，系、 okay. 啦，即系一条桂林街其实有成百个业主，咁问题嗰百个业主佢哋可唔可以 come up 一个点讲啊？有个 consent， 我哋一齐去垄断嗰条街，又或者垄断嗰条桂林街以南以北嘅三条街，我哋净系准卖金色奶粉、纸尿片同埋金沙。唔得㗎，好难呢、這个即係成本好高，我唔敢话唔得，你同唔同意呀？ 你有冇去过波鞋街？ 有。 波鞋街情况 系 个 老细有几个嘛。 係啦。 个老细好似得两三个㗎。 咁、啊、你有冇去过呢、這个而家嘅 SOHO 啊，你去老懒啊，你去乐事佛台啊。 咁梗係讲得好啦。 Okay, 我就係想用、啊、所以点解我用呢个例子呢？你就要将所谓叫波鞋街，所谓叫乐事佛台，所谓叫做红灯，不是唔红酒个咩叫 SOHO 区。你将呢啲例子对比起天水围同埋海怡半岛，你觉得有冇唔同 呢？我諗咁样啦，你时间啱，而家使唔使要？ 唔使啊，冇 break 啊，去到 答 半噶啦，系、 okay, 啊，一路嚟噶啦。 咁啊， 你觉得呢两个例子系咪可以相提并论？ 你跟住要落嚟要倾嘅嘢系咩先？ 唔系，我系要知道你，可能我同你讲嘅嘢系完全啱晒，咁大家唔使讨论。 嗱 ，OK， 咁如果阿院长先啦，院长嗱。OK， 咁我讲先啦。咁首先你开头讲緊话嗰个海怡商场嗰个店铺究竟佢有冇 decide and choose 咁样啦。咁啊我諗咁样 elaborate 返啦，因为同阿院长之前一路喺 Facebook 度倾偈呢，都系讲緊话喂，即系个 incident 就系话海怡个大业主究竟可唔可以将某一部分人嘅嘢转做欧力。 吓、嗯、咁、啊、所以咧就影响到海怡居民嘅生活。呢、 嗯、 样嘢系唔公义嘅、 嗯。 你要去反对，我有冇 put word in your mouth 先？ 我好似冇回应过嘅喎， 唔系 我谂我谂我 post 过出嚟， 讲清楚啊！嗱，有 我谂我有咁 post 个 news 出嚟， 咁或者不如咁 你唔俾意见， 不如咁你我未必，因为如果我哋个讨论其实佢其 call 其中一个例啦，咁我哋会讲呢样嘢，咁我话不如听咗你嘅意见先，可能你唔系， 我觉得系譬如话住喺嗰度嘅居民，佢哋有权利系为自己发声嘅，佢觉得佢嘅社区系想点，佢哋有权利发声，咁、 嗯、 简单系。 啱，嗯 ，OK， 你咧？ 嗱，我自己个睇法就咁样样嘅啫。First of all 啦，咁一個係一個私人界定嘅產業， 嗯， 佢係有權去揾任何佢個行業， 嗯， 咁你話啦，究竟之前有講過啦，話一啲自由行咁樣、嗯、有冇可能話喂令到成個海怡都係最拉尾買曬名牌，全部係藥房、金鋪、全拉尾，所有成個海怡啲人去食金食藥咁樣，咁我個睇法就會係咁嘅，因為做生意咧，其實就講壟斷嘅啫。如果我是可以在海怡入面成为唯一一间食肆的，其实我是绝对独市生意，我是做得过的。 嗯， 你是绝对没可能说整个区最拉尾全部给你，因为第一你在同一块地方开十间金铺你们有竞争，而在同一块地方我得一间食肆我是垄断的，一定我的 profit margin 会高过你，而我可以生存到。 这个我不认同啦，因为如果你卖不同的产品，根本卖那个 profit margin 完全是不能够相提并论。譬如你说买一碗 牛肉面同埋卖金的，完全是两码子嚟嘅， 我明白 事嚟噶嘛。 所以我觉得你哋可能不是个意见相左或者意见相对，你可能有啲误会。 唔系，因为嗱，你咁啦，咁 你头先讲嘅嘢，我 basically 系认同嘅。 嗯， 个问题就系话你讲紧个情况系发生喺 我未完噶，我第一 part 嚟噶啫。咁、嗯、第一 part 就系话，其实本身嚟讲咧，就唔可能有任何嘢佢垄断咗或者做啲乜嘢嘢嘅，市场系一定会俾到你反应嘅。呢个第一，而第二样嘢，头先佢所讲嗰个 option 嘅问题啦，就系话如果海怡变成一个真系咁样嘅 outlet， 住喺嗰度啲人咧，佢哋会有第二个 choice， 因为我开头买海怡嗰阵时候佢系方便嘅，咁、所以咧我咧基本上咧就所以我买入海怡，咁而家你转咗第二笪地方啦。甚至乎衰啲咁讲，唔好讲话做 outlet 啦，可能政府或者 CY 一个屈尾十，将个海怡商场做咗做骨灰庵， 嗯， 做骨灰庵得啦。咁我就因为你而家改变咗我嘢，我就会选择走啦。 唔系咁啊，所以即系政府嘅有关部门系要咨询当区嘅居民。 嗱， 系咪？如果系由关于政府去改变佢嘅用途， 如果系啦，但系呢个系私人地方啊嘛，就系讲紧呢样嘢啊嘛。咁所以咧，我其实个意思咧就只不系话，头先我明白你所讲嗰个 design and choice， 所以我一路嘅立场都觉得，既然呢个系一个私人产业，佢基本上佢有佢嘅权，但系佢如果做错咗一个 decision 咧，你唔系净系话个楼价会冧，其实商场都跟住会冧价嘅，你系同紧自己作紧对。所以佢系会喺市场度揾一个最 wise 嘅 choice。 唔系啊，咁如果上水嗰啲铺头嗰啲卖金嗰啲，佢唔会因为咁嘅 decision 而减少佢即系个铺租噶，唔会噶。 嗯哼， 头先你讲个 market 咧，那个 market 系一个扭曲咗嘅 market 嚟噶嘛，本身、suppose 喺鸭脷洲嘅 market 咧就系当区嘅居民或者系香港仔嘅当地嘅居民。 系啦， 而家讲紧咧就系有一啲外力嘅所谓嘅。你所謂的 market 的一些購買力去了個當區，扭曲了當區的 market 嘛。 Good， 是不是？ 我多謝你，啱，這個絕對我同意。 那譬如說不是的，你咪少啲去第二啲區幫襯囉，喺返當區買食多幾碗麵囉。但唔好意思，真係唔可能。即係譬如當區的居民，譬如係佢嘅購買力或者食牛肉麵嘅能力，即係食一千碗。但是外面的人落嚟买金，譬如佢系买就买一千两金，但一千两金可能系一亿嘅。你食一千碗面，食一万碗面都唔够，况且一个人啊，系唔会食得多过自己需要嘅面嘅。无论佢要食几多碗面，佢、都唔能够可以扭转呢个扭曲咗嘅市场。 我试下点讲？我试下再 elaborate 你讲嘅嘢，将成件事搬去天水围嗰、那个小区里边，只系住咗二万人。呢二万人最高嘅消费能力只系每人食两碗面，即系话每一日最高嘅 sales 系四万碗面。假设一间铺要卖到十万碗面先承担到佢嘅铺租嘅，理论上呢、这个铺头唔会有铺头系卖面嘅，因为佢 佢需要嘅钱根本喺呢个地方揾唔到啊。 其实 Raymond 咧，你考虑你嗱，大家咁睇啦。其实咧，所有嘅 你 我讲啊，你个货品本身唔系一个 unique 嘅嘢嚟嘅，唔系一个人我可以食几多碗面，我可以食一碗面嘅价值系等于人哋嗰碗喇喳面二十倍嘅价钱。 讲得好 ，Raymond 都食过200蚊一碗嘅汤面啦。 讲得好， 我而家最主要想讲嘅就系话咧，从来系冇人可以赶绝一个行业或者一扎铺头，只有市场先可以赶绝佢，系你哋唔去帮衬。就令到佢執笠， 咁咪所以係因為扭曲咗嘅市場，去令到佢哋唔能夠扭轉啊嘛！而家講緊嘅係，譬如當區嘅居民佢係需要食肆嘅，咁而家唔緊要啦，而家一啲外力引進咗一啲外來嘅購買力落去當區。 我哋講政策啦，唔好講外力， 係嘛？一啲譬如係自由行嚟咗啦，嗱當區嚟消費啦，咁因為因應呢個消費模式而令到當地嘅一啲租務嘅改變，譬如話咁作為一個老細。你是業主，咁你梗係 想租多啲錢啦， 越貴越好㗎啦。咁、 okay. 譬如係賣奶粉又好，賣衫又好，賣藥又好，咁當然係租俾佢啦。咁當然，咁就好明顯，當區居民嘅購物力係唔能夠足以扭轉呢個嘅改變咯。 Very good， 多謝你先。因為咧，點解我會咁提咧？其實嗱咁講啦，首先我哋話啦，你而家介唔介意？如果我由呢個鋪嗰個問題賴去講緊住屋嘅租金問題，因為其實同一樣嘢啫，都係外力。因為我鋪頭呢，因為你講個嗱，我講個比較容易啲講嘅嘢。 唔係，我有少少唔同意，即係點解呢？如果大家一齊講租金，又或者講嗰個鋪位，我哋就講緊有啲咩行業可以做，因為可以唔做。 OK， 咁我哋就講翻鋪位啦，簡單啲嚇。譬如話你頭先所講，你話喂有外力有人嚟，第一外力係唔係你可以導入嚟嘅呢？讲真句， 呢啲系香港政府嘅政策问题啦。 嗱 ，OK， 嗱 ，fine。而家问题就在于话啦，佢而家佢想改，我成日都讲紧句，如果佢，你记唔记得我哋曾几何时红磡都有笪地方想做旅游区噶，有金厕所啊，好、多旅游啊，好多旅游、啊。 而家都好有啊，今日行过。 唔系，而家都走咗啦，走咗好多啦， 走咗好多， 走咗好多啦，系嘛？佢系想去咁做，咁。你話啦，可能你會覺得哦，我導曬啲人過去嗰、那個叫做咩 ？Sorry， 叫做 尖沙咀， 海爺咁樣。第一，如果可能佢講個 Outlet， 佢未必講緊金鋪定城啊。我哋東涌都有個 Outlet 啦。我哋點解會入去東涌東匯城嗰度？因為個 Outlet， 然後我跟住去幫襯嗰度嘅食肆冇理由去唔去飲杯嘢食啲嘢㗎，係嘛？咁嗰度生意好咗，基本上佢可以負擔多啲嘅租金。合理嘅噃， 唔系 in context， 我谂你有少少误会我意思，就系话，当一个地方嘅产业只系对某一啲类型嘅行业系有利，唔系，我系想讲，我唔系讲紧你嗰个地方系会唔会有第二间牛肉面出现，唔系话嗰间牛肉面赚唔赚到钱，而系话假设嗰度啲人系冇人开牛肉面嘅，全部开晒金铺呢样嘢公唔公义啫？你即系你，我估你嘅概念系觉得呢一区冇牛面咪去得 唔会噶，因为阿 Raymond 我一路都讲紧呢样嘢咯，市场系会调节嘅原因。当你成个商场你揾笪地方聚脚饮嘢食嘢都冇嘅时候，自然会有人攞个最高嘅租金，佢出到嚟佢会去做呢样嘢。因为我 呢啲系好 human nature， 我觉得只系唔系讲钱，我觉得只系讲一个第一身嘅感觉。你住喺个区。我就係想同你講一句，我就係想食碗面。 嗱，咁不如咁啦， 我唔需要同你講咁多道理。 得、okay, ，好啊。 你問，你就只需要問下住喺嗰度啲人，佢就係咁。 O K， 咁 Raymond， 我不如問你一個問題啊。嗱、我哋有講。 Edmund 定 Raymond 啊？你問 我。我問 Edmund 啊。咁、譬如話啦，你當喺嗰個海怡嗰度啊，有啲小商户，我哋要保護佢，唔好俾大商家去壟斷曬定成啊咁。其實你係因為個小商家佢俾你嘅嘢平啊，定係？ 我諗嗰個你。我唔会直接答你，我只会同你讲，因为呢个情况唔系因为大财团引致出嚟嘅，只不过系香港政府嘅政策导致有咁嘅 market， 所以令到所以呢个大财团要食呢条水嘅。我只会咁样讲。我唔系话大财团咩都唔可以做，只不过因为呢个政策导致成个香港嘅营商环境改变咗呢个模式， 這個、 所以呢个 market 就迎合咗呢个 market， 因为好简单 呢啲人嚟嘅， 因为我咁讲啫嘛。 但系香港系一个有人住嘅地方，有 citizenship 嘅一个概念啊，因为我哋系居民，居民系有权去选择自己生活嘅模式。 Good。 但是我哋嘅政府咧， 但系业主唔可以选择我租俾咩人嘅模式，咪改变咗你嗰、那个，哇嚟咗你嗰个立场咯。 但 我点解 唔 可以租俾人做？ 我唔系讲紧绝对 即係否定市場，我從來冇講過。我只不過係話，當市場扭曲到去一個極端，我覺得而家已經係差唔多去到極端。我認為 ，for example， 就係太多外來嘅一啲購物就係自由行啦。 嗯， 完全 overflow 咗成個香港。 嗯， 我認為係需要節制。我只係咁樣講啫，我唔係話。诶、欸，呢、這个铺要做啲乜？呢、這个铺要做咧？我从来都唔系啲咁嘅人嚟嘅，我唔系极左嘅。 嗯， 系啦，我就系咁样讲嘅。我意思系咁。 唔系，我就唔明点样为之极端。我想问一下，咁汇丰佢做生意几多少钱为之佢嘅极端？我做一间生意， 唔系， 因为 唔系 讲 紧多硬掹咧，即系譬如话， 因为我做服务性行， 但譬如一间银行，佢赚几多少钱都好，佢都唔会开到一条街有十间汇丰噶嘛。 我唔会咁样讲，我唔会咁样讲，我唔会讲极唔极端，但我净系会讲，呢个已经系唔系一个公平市场，同埋唔系一个，即系已经系一个扭曲咗嘅市场，而一个扭曲咗嘅市场，政府系需要介入去补偿翻啲被扭曲嘅人。 嗱呢度咧，我呢度真系我想讲翻于关于阿 Ray 阿 Edmund 啊，对唔住啊，院长吓，唔好意思 ，Edmund 所讲嘅一啲情况嘅，成日所讲嗰个扭曲咗嘅市场，咩叫扭曲咗嘅市场呢？其实。有供应有需求，只不过是老实讲句，我哋香港人可能譬如话喺嗰个消费层面，我哋未必可以应付得到而家能够供应到嘅地方嘅位同成。作为一个而家我哋香港已经系转型咗，你系去一个 service 嘅，系第三即系第三产业啊！我哋讲紧 service provider， 我哋系希望多啲人入嚟，你系去享用我哋个 service 嚟俾紧钱我哋本土去赚嘅嗱。每一个地方都有发展旅游业或者定性，其实好多时候是希望吸纳，甚至乎吓、啊，甚至乎你唔好讲话旅游业啦。点解你会有 credit card？credit card 都系将将来嘅消费摆嚟而家嚟刺激消费嘅一个方法。OK fine， 你而家我哋基本上系话啦，我哋香港嘅增长，我哋希望系靠即系开始 rely on service 咧，亦都系靠一个 consumption。咁所以我从来我起码我自己一个方法就咁讲啦。总体嚟讲嘅，我好希望政府你喺大屿山一啲唔扰民嘅地方，你发展旅游，赚钱系香港嘅，由香港你有本土嘅生活。但系喺而家呢一个情况，即系我纯粹话啦，喺界开，我净系睇海怡呢一 part， 我又真系睇唔到有乜嘢原因我可以阻止个大业主，佢可以唔租俾人。我成日都话佢系会承受恶果噶。如果佢租个欧力系冇人。跟住即係我哋以前我哋自己租楼俾人都试过啦啊我要加你租你唔肯於是呢我就赶你走然后我搵唔到租客我 suffer， 我都啱我都认同呢样嘢。 我只不过係咁讲咋嘛。 所以我讲緊嘅问题呢就係话其实阿伯我觉得有你有时候係疏忽咗啲嘢㗎。 嗯。 即係譬如你所谓嘅选择即係譬如嗰个地方开晒咩咩嘅时候话开晒买奶粉嘅时候我要食我去远啲。你住海怡或者有啲经济能力嘅人我諗佢可以做呢个选择。但是香港不是只有这些人生活。 我和你住那里附近有没有地方吃东 西我们就有权去选择咯。但是你去到天水围住屋天耀村这样它旁边只有得领汇管理的商场和嘉湖新北江商场。那你告诉我它有什么选择权呢其实基本上它是没有。为什么我要带出选与择这个问题就是因为喂那样东西不是我自己决定我有没有权选择的因为我住下去的时候不是这样。第一。因为是个政策偏离了某一些东西。 又或者认为如果天耀村或者你所讲的天咩村天咩村的那他应该怎么做平超平。 不是这个问题。 那应该是做什么 你规划的时候你告诉我我不入去住咯。 你 的 真的是那时规划的时候已经是给了长。 他是规定了不是另外一样东西就是领汇本来喂是不是天水围开的时候领汇决定了那个商场可以即是有什么产业有几间餐厅有几个超级市场是不是决定了的 是。一定嘅商场一定规定咗入面有啲乜嘢嘅一定定咗嘅。 假设如果那个业主要改 變。但在佢可以贵定平啫 ,ok? 係啦如果佢改变咗个全部嘅产业係都系得返啲连锁店嘅时候嗰、那个地方嘅人有冇真正嘅选择权呢我认为冇咁解咋嘛你可以认为有。咁但问题就係话哦呢有同冇都唔系绝对。个问题就係话当有啲人嘅生活即係 suffer 咗嘅时候政府系需唔需要俾补助佢啫。 即係第一啦我自己 從頭。我想补充啲啦。其实阿伯讲嗰样嘢咧，又唔系冇道理嘅。 唔系啱啊！ 要咩 case 咧？即系譬如话，可以搬都唔啱住，咁你搬去第二度啦。咁搬去第二度，原本住喺嗰度嘅人又搬去第二度。咁如果我哋香港呢笪地方系可以不停 expand 嘅，咁我觉得系冇问题嘅。即系譬如话，我哋可以不停去发展一啲未发展嘅地方，扩大我哋嘅即系个 new territories。但系香港系有个 limitation 喺度。 就是、因为我哋本身我哋有个历史背景或者一个政治背景，就是我哋画咗一条线同中国系完全系割裂咗噶嘛。我哋唔可以将我哋边界扩上去啊嘛。而家个问题就系、是、我哋固有嘅人就唔可以离开我哋嘅呢笪地方。 嗯、 其实嗰个问题就系源于。喺呢样嘢度嘅。 OK， 咁我其实咧就你唔好彩啦，就跌咗落去我想讲嘅嘢度嘅。 唔紧要啊，你可以继续。 唔系，因为其实点解咧？嗱，你一个社会要发展，譬如话喂，我本身系一个圆圈，我要点放大佢？其实最主要靠嘅方法咧，就叫 price gradient 嘅。你令到中心点越贵，我就有越大嘅力量拱你出去。因为人个 comfort zone 咧，我只要如果我系冇问题嘅话，我系唔会喐嘅。咁所以其实有阵时候咧，譬如话啦，亦都咁讲，喺嗰个价格上面，亦都有咩咧？就系、是、防止浪费。你谂下，如果你今时今日你1000蚊，你就可以住1000尺嘅地方，我一个人点解唔租1000尺？但系 短啲啦，因为我觉得你嗰啲 theory 我都系太长啦。我想问下，即系譬如话你系 con 嘅，即系你话越推越远，咁香港人可以推到几远咧？ 嗯哼， 以香港呢个大势，你想推到啲人系咪推翻大陆咧？ 嗯， 系咪咁嘅意思啊？ 我都话咯，香港其实有好多地方仲可以喐噶。 吓、啊，譬如咧， 香港地方仲有好多可以喐嗱。譬如话咁讲，你有冇听过 Raymond？ 有冇？ 呢个就系香港人嘅 choice 问题嘛。即系可能我觉得阿伯你嘅， 其实系因为 你嘅论点，你系认为咧，我哋要吸纳资金，我哋又不停发展一啲郊区啊，或者系一啲未发展嘅地方。但系点解你唔听翻第二啲香，即系一啲住喺香港人嘅意见就系话，我哋唔需要咁样。我认为我哋香港最 valuable 嘅嘢就系我哋嘅郊区。我哋就 啱啊啱啊啱， 呢个系两套嘅观念。 嗯， 系啦，即系呢两样嘢系咁样样。 唔系，其实我都话咯，所以你如果你要保育你个郊区，你咪一定要放弃。我哋成日都讲 choice 噶嘛。我如果系我要保育一啲，譬如我屋企已经冇地方挤嘢，但系我要保住个后花园，你咪忍受到就系逼咯。 嗯， 你唔可以话我又怕逼，就 我哋冇 choice 啊嘛。 而家香港人就系冇，点解冇 choice？ 个 choice 就系两者嚟比噶嘛。 个 choice 亦都唔系阿伯比，亦都唔系我比。喺个政府讲嘅， 而呢个 政府梗系啦，政府话要开发边度就开发边度，佢话要起高铁就要起高铁，你可以阻止到咩？ 嗯，唔系，因为深挖呢一样嘢，其实有权力系下放咗立法会，个问题就是立法会原来唔系普选，即系其实呢啲嘢又可以撑到好远噶啦，即系又系一啲大家对立嘅情况，系咪？咁老实讲啊，呢啲嘢讲三日讲唔完啦，咁啊希望即系我自己试下自己嘅实力就唔系同人嗌交，我系试下自己系咪可以 manage 一个所谓叫辩论节目啫，但我相信真系更加多嘢。可以改进嘅，因为大家其实大家都有啲概念，系咪？大家 elaborate 到，不过有啲嘢可以再 manage 得 precise 少少，系咪？我下次再做好啲。今日时间差唔多先， okay， 多谢你， 多谢院长， 拜拜。 Bye bye。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大家好，我系民主党嘅善仲佳 ，hkpeanut.com。HKPeanut.com